青青莲花处处开，香飘远方随风来，描画庄严遍四海，带给人间无尽佛菩萨他莲儿来，慈悲一路尽关怀，祈愿三界悲苦不再，娑婆处处莲花开。下清香传天外，为众生放下，天地之间便是文清在。 百无暇，清香传。